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6集。他是夏侯练手底下的校尉，一把短刃藏在他的短袄底下。迎送的档口往夏侯练这边瞥了一眼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如果留心看，会发现主楼门前的路人经过了不止一回。他们走到西市大街尽头，又调转身子往回走。茶摊的茶客，饼铺的手艺人，街头卖唱的，甚至卖身葬父的，全都是东厂的番子乔装而成。所有人都全身紧绷，将余光投放在主楼大门。今夜沈觉原定和首府张昭在主楼用膳。前天夏侯练接到唐时期的新线报，伽蓝刺客将在今夜刺杀沈觉。现在里面坐的是两个替身，他们将于晨正一刻出门乘马车，而刺客也将从天而降。夏侯练摩挲着冰冷的刀柄，缓慢地调整呼吸。他感觉到胸膛里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鲜血在血管里慢慢沸腾。他知道他或许将迎击伽罗罗，他的后人，如今伽蓝最强的刺客。 大人，都主有吩咐，您不可亲自出战。 长班低声提醒道。 伽蓝虎狼之辈，您若出个意外，我不好交代。 无妨，我们人多，不怕。 夏侯练道。 可是 长班还要再劝。主楼那边人声忽然沸腾了起来，是沈觉和张昭的替身出来了。长班住了口，所有人屏气凝神，死死盯着主楼大门。沈觉和张昭正做例行的谦让，商量谁先上马车。场卫围在周围，紧握刀柄的右手透露了他们的警惕。夏侯练微微皱眉，他们不该那么紧张，刺客敏感，他们这样很容易被发现。远处传来车轮碾地的声音，马蹄声哒哒地响起。夏侯练一愣，探出头来看，一辆四驾马车从西市大街的尽头临临驶过来，雕花车围子，顶盖垂流苏，车眉上挑一盏风灯，照亮底下赶车的车把式，脸颊暗黄，皱纹满布，像一张揉皱的硬纸。 这他娘的是谁的车？ 夏侯练眉头紧蹙。 有四家，是藩王家的。 有没有办法拦住？等会儿刺客叫来，这马车在这碍事。 长班道。 不能拦，大人，是藩王家的。 车把是挥着马鞭赶马，马车越来越近，就要到主楼的门楼底下。夏侯练暗骂了一声道。 管他谁家的，派个人过去，就说都主在这儿，天皇老子也不许过。 这么干着实对沈觉名声不好，可也没办法了。长班应了一声，正打算出去。月亮爬出乌云，幽暗的天空亮了些许，凌凌的光照下来，车把式抬手挥鞭的瞬间，有一道极细的金属冷光闪过，刀子一般割过夏侯练的眼皮。他袖子里藏着刀。夏侯练悚然一惊，嘶声大喊： 拦车！ 所有人拔刀出鞘，刀光织成一片，黑夜仿佛白了一瞬。车把是猛地一挥鞭，四匹马同时长嘶一声，发了疯一般拉着车厢朝前冲。夏侯练推开长班，冲出巷口，砍断沈觉马车的配绳，翻身上马。场卫慢了一步，也纷纷上马追赶。寒风扑面，马蹄声声如雷鼓。夏侯练听见自己急剧的喘息。马车跑得很快，车轱辘疯狂转动，车厢摇晃不止，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。夏侯练慢慢接近马车车尾，车轱辘溅起的雪粒子几乎要打到脸上。前面就是西市大街尽头， 也是场位埋伏的地界，绝不能让马车离开大街。夏侯练策马追上马车侧面，身后场位发出短矢，弩箭拖着细细的铁索划出尖锐的呼啸，钉在马车的壁板上。钉入的那一瞬间，穿入壁板的箭头打开，伸出钩爪，仿佛猛兽张开利爪，死死抓住壁板内侧。 拉！ 夏侯练一声令下，所有场位同时勒马，铁索刹那间绷直，三边的壁板被拉塌，木屑横飞中，无数箭矢从马车中射出来，密密麻麻，仿佛群蜂出巢。夏侯练迅速伏低躲过利箭，有场位被射下马，然而更多场位越过同伴赶上来。远远看过去，像一辆破烂的马车拖着一道汹涌的黑潮在西市大街上奔腾。场位们的马赶上马车，钩爪再一次射出，数不清的钩爪命中马车上的刺客身躯，将他们凌空拖出。刺客们哀嚎着被拖在地上，雪地里划出长长的血迹，夜色下看不清红色，血迹像无数道破旧的毛笔划在雪地上的凄凉墨痕。大街两旁的屋顶上冒出许多人头，是埋伏在侧的东厂提旗，所有人张弓搭箭，箭尖凝着冰冷的月光，亮得逼人。带队一掌一声令下，漫天箭雨呼啸而出，空气被划破的笑声堆在一起，恍若厉鬼呼嚎，尖利的可以贯穿头颅。然而刺客于千钧一发之际射出手弩，命中马车之侧的几个场位，以惊人的弹跳力枭鸟一般扑入夜色，夺马上骑。另有三名刺客连同车把式砍断配绳，飞身上马，利箭走空，通通扎入车底盘，残破的车底盘歪斜着挡住场位的去路。夏侯练纵马一跃，凌空跳过马车残骸，继续追击。 大人，他们逃出埋伏圈了。 西市大街已出，刺客们在夜色中向前奔逃。夏侯练回头看了看剩下场位的人数，约莫30人，还有场位在后面赶上来。夏侯练当机立断， 继续追，跟着刺客走过的路走，注意千金刺。 场位齐声喝马追击，弩箭不停射出，不断的刺坠，立刻有后面赶上的场位上前擒拿。然而抓到人的时候，却发现刺客已经自尽身亡。剩下的刺客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3人在夜色中狂奔。 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奇兰刺客，其他人都是暗装。 夏侯练厉声下令 追。 月亮渐渐被乌云挡住，街道黑得可怕，四处都是森森暗影，仿佛藏着数不清的危险。刺客的马蹄声遥遥传过来，很有节奏，像从地底下传来的擂鼓声，哒哒哒哒，仿佛敲击在心头上。刺客在拐角处消失，夏侯练策马赶上，刚好看见刺客遁入胡同的一角，一闪而逝，如同飞蛾的残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